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雨，有轻雾或雾，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阴，东南部地区有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度。总的来看，明天上午开始能见度会有所改善，比较适宜各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22点是我们的播出时间。如果您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频率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AM 1026。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您想在方便的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收听了。大家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互动，我们节目的这个内容啊，就是和大家分享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和情感有关的问题，比如说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您也可以来互动，您的问题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这是一种互动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我的微博，关注主持人孙岩。我的微博大家可以留言，关注留言，那我就会看到各位的问题，在节目中来和大家分享。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和大家将一起来聊天的是情感作家曾小亮。小亮好。 大家晚上好。 小亮这个时间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哈。将来有朋友在我们节目中说现在啊谈恋爱啊有这样一种感觉，比如说有一位女生，她和男朋友呢两个都在北京，在同一所城市，只不过可能相距的稍微的远一点哈。那么平时呢大家可能都上班工作都很忙，周末的时候呢能见面，但是平时呢这个好像能不见面就不见面，虽然在同一所城市，大家因为下了班以后都很累了都很忙了，通过什么来谈恋爱呢？通过微信谈恋爱，或者打个电话。 对。 虽然在同一所城市，但是能见面的这个时间偶尔呢会放在周末，可是周末有的时候如果一旦有什么事情也不见了。你要说不是恋人关系吧，还谈着恋爱呢。你要说是恋人关系吧，怎么就好像 异地恋一样的 啊？对，就好像是异地恋一样哈。就是这样。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是因为太忙，或者说因为觉得见面的成本还蛮高的，比如说我要从海淀到朝阳，对吧？ 对。 下了班以后，这个比如说再加班一下，可能都已经6、7点钟了。然后这个再去赶着和对方再去见面，见完面以后再回去，回到自己的住所，再去睡觉，休息，第二天还要上班，觉得疲惫不堪。 对。 时间长了就觉得也没有想见面的那种冲动了。那么这个恋爱还是捡一个比较 容易比较简单的方式哈， 对， 比如说这个哪怕上着班我这边开着 QQ 也好，或者我手里拿着微信也好啊，我这边我就跟你聊几句啊，你干嘛呢，今天吃什么呀，好，那早点休息啊，拜拜，就是这样的哈， 对， 大家就变成这样一种关系了。嗯，据说现在有不少恋人都是这样的，是吗？ 对，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调查，说有不知道是那个调查来自哪儿，反正说近大部有四分之一的人是这样的， 四分之一的恋人，是吗？ 对对对，我觉得 就是可能是参与调查的恋人。 对对对， 嗯， 至少比如打个比方，他可能调查了一千人，说这里面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有过这么所谓的这个精神异地恋的这种情形啊，或者这种感受。 嗯嗯， 确实挺多的，我觉得。嗯 嗯，那你会怎么看这种现象？就这种现象谈恋爱，它跟我们传统想象的谈恋爱已经不一样了，对吧？我们传统想象的谈恋爱当然是应该两个人在一起， 对， 两个人你看见我，我看见你， 对， 你够得着我，我够得着你， 对， 然后两个人哪怕是说一些闲闲淡淡的话，那也是恋爱的内容。很多人呢，恋爱对恋爱的理解就是恋爱就应该是一起吃饭， 对， 一起看电影， 对， 一起逛街， 对 啊，这是很多人觉得这是恋爱很基本的内容吧。 嗯， 而且有一些人一旦谈了恋爱以后，到快下班的时间他就想，我们该约了吧，我们今天去哪儿吃啊， 对， 我们今天在哪儿见面啊。当然有些人很幸运，他们恋爱的是附近的人， 对， 和自己这个比较近，见面的成本也比较低。一旦见面开始有了这种成本之后，是不是就会造成这种精神异地恋的可能？ 对，我觉得一个是成本，一个确实是跟现代社会，我觉得就是这种我觉得诱惑人的因素也多了。 嗯， 你比如大家最先知道的就是手机，对不对？ 嗯， 我前天很有意思，我是干嘛了？就是我觉得我路过一个，就是我在一个餐厅吃饭的时候，我一看周围人人都在捧着手机看，就是大家在吃饭的时候，但是你看大家好像注意力都不在饭上面，都在看手机啊。所以我觉得首先是跟这个现在这个社会真的是诱惑人的这个东西多起来了啊。可能比如包括手机啊，各种各样的平时各种追剧啊，哈，类似这样的，可能会让大家觉得这个就是尽管恋人也很重要，但是看看微信，看看手机，看看玩玩游戏啊，个追追剧或者刷刷什么公众账号上的文章，这个也不见得也比恋人，就是他的位置不见得比他亲啊。 嗯，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其实我觉得我觉得越来越亲的这一代人，他们变得更独有关系。这个独当然是打个引号，独立的独。我觉得独立的独就是可能以前呢，很多时候我说的这是一个概率吧，当然不说是每个人都会这样，我说的是一个大的概率啊。就是我觉得现代的这一代的年轻人可能会更觉得就是了，虽然我跟你谈恋爱，但是呢我还不能因为去跟你谈恋爱，我就把我很多的我的兴趣点给他，就是把它抹杀掉啊。我还是保有我的一些爱好兴趣点啊，所以尽管我跟你在一块儿呢，就是呢你只是我的一个兴趣点之一，而不是我的全部啊。 对， 我觉得这可能现在也是很多人的心理导致的这个原因啊。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异地恋啊，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实生活中我们如果真的是异地恋的话，我们还真的是蛮渴望在一起的。 对， 因为异地恋它确实会带来恋爱当中的一些问题。 对， 比如说当我们需要对方支持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对方呵护，我们需要和对方在一起面对问题的时候，那么因为地域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但是这种明明可以在一起却精神异地恋的两个人哈，那么他们在恋爱当中会不会也因此会形成一些障碍呢？您说的这个看手机这样一个现象太普遍了。 对， 我们真的现在如果我们走到任何公共场合，只要我们能坐下来的公共场合哈，这个我们去看一看，无论是餐厅也好，咖啡厅也好，在这样的时候，只要我们能把手机拿出来，我们就会看到周围的人都在看手机。 对， 你即便看到是一对一对的人，他们也都是在看手机的。那么确实这个我们看手机已经不再去看对方的眼睛，不再去看对方的表情。 对， 我们觉得这个手机里边的各种信息比对方好玩，有趣，已经是这样了。 对， 而且很多人也会越来越觉得这种方式很自然了。那么可能刚开始我们还抗争，不许拿手机出来啊！ 你今天得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 对对对，可能后来也都觉得蛮习惯了。 对， 不拿手机出来，我跟你坐着也没意思。 对， 那么我跟你也越来越觉得面对面没话可说，话都说完了。 对， 那么你拿手机，我也拿手机吧，还省得吵架呢。我们这个点菜的时候，我们可能先拿出手机来，我们看一看。 哎呀，这个餐厅的推荐菜是什么哈？ 对。 那我们点完了，点完了，我们在等菜的过程中不再说一句话了。你坐在那儿刷你的手机，我坐在这儿刷我的手机。 对。 你给你的朋友回微信，我给我的朋友回微信。你看你感兴趣的公号，我看我感兴趣的公号。 对。 那就这样了。我们再看对方，我们就会觉得放下手机看着你，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对。 是有这种感觉吗？ 绝对有。 嗯。我们就懒得再找话题。 对。 我们用了最简单的方式来逃避和对方的交流。 对啊， 嗯， 就是所以就是你刚才还提到一个，我记得是在哪一个电影里看到这样一个情节跟段子， 嗯， 说这两个这个男女朋友谈朋友，他俩一个人在这个房间，另外一个人在那个房间沟通的时候，已经不再叫对方的名字，直接发个微信过去。 对啊，有啊，这样的事情很多、啊。 是这样的话，对，你在哪儿了？有个什么事儿？就是发个微信过去。 对，哎，你给我倒杯水，微信上，哎，你给我倒杯水，因为知道对方手机不离身。 对， 是不是？就是我们会觉得，哎，发微信可能比我喊一嗓子都更方便一点。对，嗯， 甚至、 那这会让一对恋人怎样啊？ 对，我觉得会，我到底能不能我觉得产生一个实质性的危害不是特别好判断齁、也可能我觉得有时候也可能是一个偶尔用之也是一个情趣，我觉得就是我记得看到一个电影也是的，他俩特先是吵架的，吵得很厉害，就好像就是前任那个电影里面吵得很厉害的时候，他俩互相就在电脑上就是那个用，后来发现面对面的沟通吧，他俩变得很那个已经很剑拔弩张了齁，他俩索性就直接用那个微信用网络来沟通， QQ 聊天这样来、这样的，我觉得有时候的这种沟通呢，就是可能偶尔用之是一个情趣，但是长期来说我觉得肯定还是应该做面对面的这种线下沟通。 嗯， 大家都喜欢这种啊什么这种沟通，用通过线上去沟通啊，我觉得好像偶尔有些时候是一种互联网时代的网民式的语言，但是我觉得它永远取代不了那种真实的面对面的沟通。因为面对面的沟通那种情绪的流动啊，那种肢体的表情，那种眼睛里所透露出的那些，那永远是网络没法我觉得传达出来的啊。 嗯， 对。 以后会不会真的就变成这样了？一对恋人，我们懒得面对面的沟通，然后我们各自在各自的手机的世界里哈。那么一旦我们进入了婚姻以后，我们也会发现很多问题就是这样的，我们依然都是站在自己的这个 对 这样一个圈子里边。那因为有手机已经是我们最好的伴儿了， 对， 而且以后的手机功能会越来越齐全。 我觉得极有可能你说的这个判断跟趋势，我认为极有可能是。我就讲一个小案例哈，就前段时间我在一家公司，然后有一个他的这个公司的老板就跟我说，说他们现在很多90后的员工哈，说平时在办公室基本他说他有一个员工一天都不跟他的同事说一句话，但是这个同事在网上嗨着了，说他在网络上其实跟他的那些网友什么聊得特别嗨，但是他在现实中跟他的同事一句话都不说，平时跟同事聊天也都是网上什么的，他已经慢慢失去了在现实中跟人沟通的那种就是那种渴望性的或者那种功能，我说动能，我觉得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认为你说的那个趋势是完全有可能会发展下去，但是我会觉得人会可能会物极必反，一定还会回来，觉得还是现实中沟通的这个重要性。就是大家不要说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精神异地恋，说我们虽然两个人在一起但是隔得很远，我觉得这种状况时间长了以后，大家还是一定会本能的会觉得这种状态并不是特别好，一定要回到现实中的这种真正的去沟通啊。 对，在现实当中沟通，其实这是我们人与人内心的一种需求。 对， 而且我们找伴侣，我们想找的就是那个能和我们肩并肩一起面对事情的人。 对啊。 如果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作为这个精神异地恋在发展着，那我们会发现我们对对方缺乏，会越来越缺乏最基本的一些了解。 嗯， 因为我们沟通少，我们也开始缺少一些能解决双方面对问题的能力。 对。 那么我们如果就这样两个人都觉得很省事哈，走入了两个人的生活当中，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关系对于我们来说欠缺的地方太多了，因为关系是人和人的关系， 对， 是吧？ 对，是的， 所以当我们如果 可以的话，那我们要知道某些时候可能拿着手机是很省事儿的一件事儿，我们无论是在等车的时候啊，坐地铁的时候啊，还是我们在一些碎片时间里边，但如果我们和恋人和另外一半能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能更多的放下手机，放下通过网络的交流，我们能面对面的去交流。 对，就适当的要把注意力还是要，虽然可能这也是一种，就像你刚才讲的，虽然可能这是现在是一种免不了的一种现象，是一种生活方式，可能慢慢大家都要适应的，就是自己的伴侣一方面跟自己的谈恋爱的时候，一方面他的注意力确实要被手机吸引而去，所以你会在餐厅呢或者在各种休闲场所看到普遍这样的场景，就是这是一对恋人，但是你看他们各自在玩手机，这种场景会越来越普遍。但是我相信其实还是应该适当的要回头来，就把一些时间还是要面现实中分配给对方。 对， 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今夜思雨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好，小梁，我们再看下一位哈，这是一位女孩子问到的一个问题哈。她说，我现在呢是在恋爱的关系中，但是我身边啊有三个男生，其中有两个男生都自以为是我的男朋友，还有一个男生呢正在追求我，还没有追到，我自己觉得哪个都不是我爱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能去体会到爱一个人，我好像觉得真正如果进入爱一个人的关系就会很累，就会很辛苦，那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诚心诚意的曾经爱过一个男生，一旦爱了他我就会发现特别累，比如说他和别人多说话我会累，他对我忽略了我会累，我会辛苦，我会掉眼泪等等这些，于是我就觉得谈恋爱对于我来说是一件有心理负担的事情，我现在已经工作了，现在两个都认为是我男朋友的呢，一个是我大学的校友，是在工作之后我们有机会和校友见面的时候他开始追我的，追我呢我也就答应了，因为我觉得他也不错，有可取之处，他认为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呢是因为我们也像其他的恋人一样有一些恋人之间的动作了行为了，那么还有一个男生呢是公司的一个小姐妹给介绍的，那个男生呢我也觉得不错，那个男生的宿舍就住在我的楼上，所以近水楼台吧，我呢和校友约会的时候呢都是离开我居住的地方，而我回到我居住的地方呢就是和我楼上的这个男生有约会，可是我心里吧我觉得这两个都不是我去爱的人，还有一个男生，那个男生呢是在网上认识的，那个男生呢我们也见面了，见了两次面，那男生也一直在追我，比如说经常在周末想约我出去什么打球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哈， 他能感受到他追他自己，对 对，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的感情吧又混乱又简单，混乱呢是因为我有两个自称是我男朋友的人，我也和他们都在保持着关系，而第三个追求我呢我也觉得挺享受的，一旦不追求了，比如说某一天他给我发微信发少了，我心里还觉得挺别扭的，可是呢我又觉得哪一个人我都不爱，我就在想哈，如果说真的一份爱情关系当中可能人就会很痛苦很难受，我是不是适合这种没有爱情的关系，没有爱情的关系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他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而且特别典型，因为我刚才在一听你这个问题，他刚才在描述他前面的时候，我就立刻就知道他这个问题在哪里哈。我觉得首先呢就是真的是为什么很多人为什么总好像说只要一谈恋爱就痛苦，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多的人的一个反应，而且你会我记得我看过类似好多这样的文章公号，好像包括你到豆瓣知乎上有很多大量的网友提跟他这样相同的问题，所以我会发现包括很多心理学的这种杂志啊公号上我也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文章，发现有这种 状态的人还不在少数，特别多。好多人就说最后出现了一种什么情况，就好多人就觉得既然谈恋爱这么痛苦，那我就干脆不谈了。 对， 所以很多人就像就很多人就说那我封闭我自己，因为觉得只要比如只要信了或者要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太痛苦了哈。 对、 啊、这是很多人现在出现那个情况。所以我们现在首先来说，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出现这种原因哈，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呢，我们对爱的理解有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某一个阶段，到现在我也很年轻搞笑，就是我觉得、 很年轻，很年轻。我作证。 对对对，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比如很多时候，在我们时候开始的时候，也觉得好像爱就是应该是那种哎呀很激情的，甚至产生痛苦的一种感觉，那才是爱哈。 嗯。 那其实到了我们现在，我们才觉得内分肽就是所谓的叫内啡肽，对不对？ 对。 它也是爱，但是我们现在更觉得安多芬才是爱啊。 嗯。 安多芬所谓的，他说了，为什么说一个是那种激情的，带着荷尔蒙的啊，带情绪在身体的啊，但是真正的治愈一个人呢，会让人一个产生最好的爱的感觉是安多芬啊。就安多芬，它是会是那种就是会很治愈人的这种啊。我们会觉得我们生活中应该把爱理解成就是的，它不仅仅是内啡肽，我们更有转化成安多芬的这种能力。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缺乏这个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在爱中感受到痛苦，我觉得好的时候，这个里面又有两种原因。我觉得一个就是真的是跟我们所有的这个成长中所受的一些东西有关系啊。 嗯。 这是这个，我记得无数的大家肯定看过无数这样有关的理论呢，就是可能我们的成长啊，我们会遇到什么。那在这段恋爱关系里，我们总是喜欢的这个人，他取代了就是我们小时候造成痛苦的那个所谓的这个叫小时候的那个某种父母角色的一些功能哈。 对。 这造成了我们的痛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觉得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呢，就是造成痛苦也是我们我觉得对爱的这种就是呢不够正确的理解有关系。但是我说的这个不够正确的理解的是刚才跟说内啡肽还是安多芬那个是两码事儿、 嗯。 我说的更多的时候是我们觉得爱可能就是一种嫉妒占有，我们还把嫉妒跟占有当成一种爱的 表现。 对，爱的表现。所以他刚才提到他跟这个男孩的时候，他就是说他觉得跟这个男孩很痛苦，他说有时候比如他说到类似的一些细节哈。 如果他的男朋友和别人多说一句话，和别的女生多说一句话，他都会难受。如果他的 他还觉得这是爱。 对, 对, 对， 他觉得是爱对方的体现。 对， 是在我们看来这不是爱，对不对？ 对。 这是一种就是那个打个比方是对自我的一种控制感或者一种占有感，打个比方或类似这些。 嗯。 所以呢其实造成这种痛苦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不是爱。真正的爱是不会这样对一个爱自己的人的啊！真正的爱可能是、 嗯、 哎呀那今天他玩得很开心，他跟另外一个异性玩得很开心，那我们就应该让他去开心，对不对？ 嗯， 那有成全所爱之人嘛，是吧？对，类似这样的啊。对， 但是大多数世俗爱都做不到这一点。 对对对， 是 的， 挺难的。 所以就是因为做不到，所以这是造成很多痛苦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个原因啊、 嗯 所以我觉得刚才讲的为什么我觉得他说为什么我造成爱的这个就是这个，我觉得跟这个很有关系啊。 嗯， 对 啊， 嗯 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哈，这个你逃避了爱情，他也问到了、 嗯、 没有爱情的关系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 嗯， 这是一个，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嗯、 他今天问的问题都特别带有哲学意味，对，他都是带对，也就是我觉得一个是带有，就是我觉得他这种思考的也挺，虽然他讲的没有那个，但是这些问题都带有很深度的思考。我在我的至少了解来看，因为他这些问题坦率的时候，我认为我也都经历过这样的曾经的思考，而且我知道太多分的人都会经历个这样的思考。他会刚才讲到了，我觉得他说他刚才是一个什么问题，他是好像是一个如果没有爱的关系是吧，他会把我带向什么样的， 对、没有爱情的这样一份关系。你看他现在有两个男朋友、 嗯、 还有一个追求他的一个男生， 嗯， 那么他认为这三个男生其实他都不爱、 嗯、对， 这两个男朋友他也都不爱，所以他可以坦然的和两个人保持关系、 嗯、对 吧，他这个在回到他的住处的时候是和楼上宿舍的这位、 嗯 男朋友在约会谈恋爱，那么他出去的时候他是在和外面的那个男朋友、 嗯、 那位他的校友在谈恋爱 对, 对吧，所以他会觉得其实我因为我谁都不爱，所以我也不会觉得对谁有愧疚， 对， 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你们觉得你们是我的男朋友，他是这种感觉。那么通常在这种关系里边、 嗯、 我会觉得是啊， 没有什么太多的痛苦了， 对， 啊，也不纠结了，但是也没有什么满满的幸福。 说的太对了，他这个其实我觉得，所以为什么我说他这个问题问得很深呢？这个就要去看一本，我严重的推荐他看一本书，这个是当时捷克的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作家，但是这个作家名字我怎么这一会儿一下子没反应起来，但是这个书的名字很有名，你也一定也知道，叫《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嗯， 啊，这个小说， 对，对， 这个小说里面讲的这个主人公就是这个托马斯，还有萨宾娜，还有那个特蕾莎三个。主人公的这个两女一男的这个关系，典型的讲的就是刚才他讲的说，这个托马斯后来也不要爱了，包括就是他觉得不要爱，他说只要这种关系，那这个就是米兰昆德拉想起来了，米兰昆德拉就借这个小说就完全回答了，用故事的方式回答了刚才提的这个问题。他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一直回避那种就是那个真正的爱哈，对真正爱的寻找跟追问，你一直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是好像这种关系看似亲了，但是生命是承受不了这种长期的这种亲的。因为你好像面似逃避了，但是你内心，他说他意思最终的解答就是，你其实你最后发现你还是有个东西不停的在追问你，你最终还得去直面这个问题啊。 嗯， 这个小说我觉得它是最鲜明的回答了它，所以这是一个为什么说它这个问题具有一个哲学的高度呢？我觉得这是全世界的人都在思考的一个，很多人曾经想从那个痛苦的爱中再转逃到这个所谓的这个 轻松的关系， 对这个关系里来，最后发现还是面临一个困局啊。 是啊，这结合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精神异地恋也是这样的啊，这就让我思考到现在的人啊，很多人们，我们在想要更简单的。这个生活状态和情感状态，包括一些精神状态， 对，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不愿意给自己造成压力，不愿意让自己承受痛苦，那么但是确实是这样，在生命当中，比如说我们要努力做一件事情，它可能是会给我们带来痛苦的，我们要靠我们的意志力和靠我们的自律，比如说哪怕最简单减肥这件事儿，控制饮食这件事儿，健身这件事儿， 对， 那么这个它都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痛苦，因为你不痛苦你没有收获， 对， 如果包括我们自律其实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对， 对吧，就是但凡是有痛苦的事情，其实生命中可能就有这个规律， 对， 我们才可以获得最后的成就。 你说太对了，太对了，就是所以这是我要接下来就你这个话来说的这个意思了，就是说了好像我们回避了，但是其实我们回避了去直面生命本质，然后回避了成长的机会， 对， 我们借那些机会就逃脱了对自己的成长的责任。我比如我就是觉得打一个比方哈，回头来看，当然我是觉得包括我前段时间我也做了一个类似咨询哈，其实我包括这几天我还在跟那个女孩老说，我说如果一旦你真正的造成这么大的痛苦，我说你要一定要知道，就是嘞，这个痛苦将来也会是你生命中的一个礼物，它一定会让你就是嘞从这个痛苦中，你会更深的了解你自己，更深的了解人跟人的关系，了解生命的一些很多东西。我觉得不是经历这些人，你会发现你生命好像还有哪个哲学家说过一句很有，他说没有反省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他说没有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类似大概这样一句话。所以好多人就这样觉得遇到了很多问题觉得逃过去，比如说有的人可能觉得哎呦爱好麻烦，只找一夜情的或者只找性的哈，但是我会发现那个只找性的人最后他过得也不快乐， 对， 他至少他其实就是你好像离开了那个你就是我们不选择那条道走，但是那条道你必须得走，那条道能走的我觉得唯一的走好的一个路径呢，就是你从那里面经历的一切里面，而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就是白白经历的东西，你要从这个经历中去提炼珍珠，去提炼就是我觉得提炼钻石，提炼你生命中成长的智慧，我觉得这些都是要提炼的，可能这才是最终这些无论所谓的刚才他提到这个痛苦啊或者那个是，这就是你要把它转换成是你生命的礼物，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对， 是这样。所以我们这样一个和大家探讨情感困惑的这样一个节目，也是希望在每一个问题我们的探讨中和大家一起来成长，一起来对我们生命有更多的认识， 对 生命的本质有更多的追求哈。好，谢谢小亮，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 骑着单车，一半走路。 着，是否心还会忐忑？每一次选择，在人海里迷信着，找寻什么？不许我把我丢了，谁会懂呢？目光被天空染色，我像羽毛漂浮着，做梦想的旅客了，只唱一本未完的歌，留给未来继续创作，而机智的影子。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10月16号第三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守城农业企业展示园、天开花海和沃莲福农场。了解健康生活奥秘，体会重阳美好秋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雨，有轻雾或雾，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阴，东南部地区有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度。总的来看，明天上午开始能见度会有所改善，比较适宜各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是我们每天节目中和大家讨论的。那这些节目中的问题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发来微信，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我可以看到您的微信。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了解怎么样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在我们的听友微信群里也可以留言，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另外还可以通过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大家可以关注，可以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情感作家曾小亮，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这是一位女生还没有结婚哈，她说我那个谈恋爱2年多的时间了，我自己就是觉得我对我们之间的关系啊还是很认可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初见面的那一天，第一次见他，我就觉得他是我心里很喜欢的那个人，当时他对我也有这种感觉，我们过去也都谈过别人，可是我们彼此相见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这个人才是我们找对了的人， 有点一见钟情。 那么那一天我觉得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后来我对他说我们一定要记住那一天，那是我们初相见的那一天，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一天的细节，我们俩坐在什么样的位置，他说了什么样的话，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我们临走的时候是怎么告别的，意味深长的眼神，到今天我都会记得。哎呀，这是女生的思维哈。那么他说还有呢，我觉得当然 因为要表现对彼此的一份重视哈，他的生日我当然会记得，而且我会提前都为他准备生日礼物。可是我就会发现吧，啊，我们相处了这两年了，他的生日我会记得，我们相识的纪念日我也会记得，都是我来做精心的准备， 嗯， 都是在那之前我会细心的给他挑礼物， 嗯， 我会在那天写好卡片给他， 嗯， 我会告诉他我和他相处以来的一些感受，我觉得呢他也配合， 嗯， 他比我要轻巧多了， 嗯， 他也就是哈哈一笑， 嗯， 要么呢他就说谢谢老婆， 嗯， 但实际上我觉得他其实内心并不是很在乎， 嗯， 包括我过生日，第一次的生日他记得， 嗯， 第二年的生日他忘了， 嗯， 第一次生日他记得，我以为第二年他也会记得，因为第一次生日我其实有一点小小的不快， 嗯， 他只是在我第一次生日的时候去和我一起吃了顿饭， 嗯， 那么吃饭也是我们平时经常会有的活动， 嗯， 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我还指望着在吃饭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呢，他只是那一天多要了一瓶红酒， 哦， 然后跟我碰了杯，对我说了生日快乐，哦，那一天他特意没有开车，这就是他觉得和平时不一样了， 哦， 那么我当时呢就觉得有点失落，我后来就对他说了，我说我挺希望那天生日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更特别的安排，我以为第二年他就会给我更特别的安排，但是到第二年没有更特别的安排，他居然都给忘了，所以我现在心里就在觉得吧，他爱我没有我爱他那么深，我问他是否是这样，他不同意，他说我只重一些小形式，他说这些形式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可是在我看来两个人的关系需要这些小形式，反正为这个我会觉得不开心，挺想听听你们节目中这些专业人士的意见， 对对，我觉得这个问的问题也特别典型，有时候感觉到这些问题也都是好像听了无数次，听了很多人类似咨询的类似这样的问题哈，我觉得确实两个你这么一听，你把他就像那个伊朗电一次别离一样的把他拉到法官面前，比如假如我们是情感法官，一听他俩来打的官司，你会发现俩人都挺有道理的啊，他俩讲的都有道理，比如这个觉得你要爱我就都应该注重一下形式，都给我送送礼物，一些仪式感，那男的就觉得爱你在我心里就行了，那些仪式感很多东西他觉得不重要哈。 嗯， 我觉得呢其实都有道理，你会发现就是呢只是可能就是呢一个是对爱的理解不太一样啊，我觉得首先这是第一，就是呢确实，所以为什么刚才你真的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说那个男的解释，我觉得其实我也会站在男性的角度，我会觉得真的他也不见得真的是不是不够爱他，也这个男的有他的一定的道理之处啊。但是呢，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呢，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涉及到需要去引导跟沟通了啊。 嗯， 我觉得就是这个，因为毕竟这个女孩子她需要的是那种感觉，我们可能会，我觉得甚至而且她现在这个也不过分哈，我真的还更过分的，有更过分的，我们开玩笑这个也过分这个词儿，或者也不见得是，就有的那是叫我们开玩笑把有一类那个女孩叫戏精，我说的戏精就是了，她每对她每天要 戏特别足， 对对对，内心戏个，她每天要求各种各样的，比如今天她要她男朋友回到家里来，故意要扮演一个什么，要带着个什么类似的，她经常要做各种小节目叫作女啊，类似这样的哈。我觉得现在看来至少他没有到这个地步，其实我们从任何人来说会觉得这个女孩子的要求也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哈，至少我觉得只是生日上比如某些东西，所以呢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就需要靠他去做一些巧妙的引导了，我觉得啊，巧妙的引导就让他，首先我是觉得要让他意识到就是了这是应该的，是一个我们社会大部分的情侣相处的时候，这是一个男的应该要做的啊。你没有做到，就是了，虽然你有你的理由，但是这个我们刚才讲，虽然每一千对伴侣有一每一千对伴侣的他的不同的这个相处方式哈，但是我们必须要跟主流标准靠齐嘛，对，我觉得啊，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这个男孩子他再怎么解释，他跟主流的这种情侣相处的标准是缺乏，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啊，所以他应该在生日上去给一些这种啊，我觉得爱的表现，这是应该的哈。首先把这个道理要告诉这个男孩子，那告诉光只告诉道理，我觉得可能就是了，我觉得还不够，我觉得可能比如打一个比方， 在适当的那些日子来临的时候，我就开始的，比如说给他讲一些类似这样的故事啊。我觉得当我也会想不到更多的一些技巧哈，比如说会给他放一些类似这样的电影呢。我觉得也许这个男的他是不是一个理工男，或者他脑子就是打个比方哈，他确实不太够浪漫，那你就在这个浪漫的这个情商上面，我觉得要适当的给他一些及早的熏陶和引导，对不对啊？我觉得无论是这种比如说跟他故意的讲讲类似这样的故事啊，在他耳边多吹吹，我觉得吹几次了之后他可能就开始有这根弦了，对不对啊？或者就类似比如给他看一些电影呢，或者有时候适当的先提前引暗示他一下，引导他一下啊，因为有时候他不是不做，我觉得有可能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因为他觉得生活就是，有的人他觉得生活就是这样来的，他不知道怎么做。就像他刚才说的，我今天多喝了一瓶红酒，我不开车，这就是对你爱的底线。至于你让我突然像那个浪漫电影中的那个男主人公呢，突然哎正吃着饭的时候突然下跪单腿跪地，然后变出一只戒指来，他就这样的事他不会做。你的引导他，我觉得啊。 对，一方面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提醒， 对 啊，我们也常说男人记不住这些事儿， 嗯， 而且男人的心中和女人的心中这些小仪式，别说男人的心中了，女人和女人都是有差异的， 对， 对吧？比如说你要换一个女生，她可能也会觉得我们的第一次相见很重要， 嗯， 那一天我也记在心里了， 对， 可是我并没有觉得那一天我们一定要把它过成一个纪念日， 对， 爱一个人的这个内容太多了， 对， 爱一个人的表现也太多了， 嗯， 而且我会觉得爱一个人其实我们可能关注到的是那个70%-80%的爱的表达和表现。 嗯， 如果我们非想100%那么圆满，每一件事情， 嗯， 我们都会觉得要用爱来表达的话， 嗯， 不太可能。 对， 是吧？ 对， 这个一般来说，人有偷懒的时候， 对， 也有自我的时候。 嗯， 而且呢，两个人本来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就不会那么一致。 嗯， 我们即便是再碰到一个体谅的、善解人意的， 嗯， 懂事的伴侣， 嗯， 他也不可能事事如你意。 对对对对， 是这样吧？ 是的。 那么一旦我们已经给他这个，比如说我们对他的观察和判断， 嗯， 他是那种懂事的， 嗯， 善解人意的，体谅的，愿意付出的一个伴侣，我觉得那么他能做到70%就很好了。 嗯，对， 你如果说你要求他100%的，你想要仪式感， 嗯， 他也要有仪式感， 嗯， 对吧？你希望的是每天他走的时候对你说， 嗯， 宝贝儿我走了啊， 对 啊，要亲一下你的额头，回来的时候要对你说啊，老婆我回来了，你有什么想要的吗？我给你买了零食哈，哎，我知道你在吃这种东西什么什么，我在哪儿特意绕远去给你买的， 对， 这个在生活中有。说实话一年有那么一两次就蛮好的， 对，啊， 对吧？你如果指望他每天都是这样做的，不太可能。 对对， 他有他的辛苦， 对， 他有他疲倦的时候，他也有他想偷懒的时候。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是觉得， 嗯， 我们对对方的要求都不可过高， 嗯，对对对，这个真的是这样。你比如说就跟过节一样的，我就认识我周围的朋友在这点上， 嗯， 差别也特别大。我有的朋友是逢节日必过，什么今儿立春呢，明天咬春呢，后天那个叫什么，只要来了一个民俗节日，他赶紧要特别隆重的过一过。但是我认识很多朋友连中秋节都不过， 对， 很多朋友他一年就过一个春节，其他的节日都不重要。 对， 所以你看就是在过这种在一对生活的仪式感上，每个差别也特别大。 对， 嗯， 所以我当时觉得如果这个女生你找到了一个第一眼你就看中的恋人， 嗯， 男朋友，而且相处了2年的时间了， 对， 那么你们之间的感情是不错的， 嗯， 别为这种他没有能够满足你小小的这种仪式感， 嗯， 你感觉到好像是蛮大的缺憾。 对， 真的这件事情那么重要吗？ 对， 你如果不是一个很让你满意的男朋友，但是蛮愿意和你过这种仪式感的， 嗯， 你会觉得就很好吗？所以我是觉得对爱，对恋人，对爱人，嗯，我个人的感觉是不能够太苛求了。 对， 是吗？ 嗯。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也是一个女生的问题啊，这个女生是这样说的，说想说一下哈、啊，我和我男朋友呢，我们在这个恋爱当中，现在已经开始谈到结婚的事情了，但是我就会发现吧，男朋友的父母特别的强势，男朋友在他父母面前太窝囊了，这不是我想要的男朋友的感觉，我觉得将来我要嫁给他。他应该是一家之主，我希望什么事情都是他来做一些决定。但是每当我们商量一件事，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关于结婚的事情，请谁不请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结婚，去哪一家酒店，花多少钱，订多少桌酒席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俩都已经商量好了，甚至都拟出了一个单子来。他父母否定掉，一一的否定，那么他就会听他父母的。我很生气，我和他一起去见他父母的时候，他父母当着我的面也把有一些我自己乐意的事情否定掉了，比如说该花多少钱啊，该请多少人啊，怎么样办这个婚礼啊，用不用婚仪式公司哈，那么用不用这样的一些公司啊等等哈，那跟我的很多意见都不一样。我非常指望他在他父母面前能够替我说话，因为在他父母面前我不愿意自己站出来不断的去反驳，我觉得对父母也是不礼貌的一件事情，另外我也不希望和他父母因此关系弄得比较僵，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由他来说。进他们家门之前我告诉了他，我说这事儿如果你妈反对你得替我说话，他说行，但是没想到坐在他父母面前和他父母沟通这些问题的时候，当他父母有一些反对意见他就什么都不说了，他反而委屈巴巴地看着我。这个婚我结还是不结呢？ 他遇上了一个，我觉得他遇上了一个，其实就是一个这个词儿也不见得对，但是可能叫我们有的时候把这种男叫几种类型，夹板气男或者说那种妈宝男呢，我觉得也不见得都是，但是可能都有这样一些特质在里面啊。我觉得就是这个男孩子可能在这个在父母面前呢，就是他从小可能就是来是很多事情让他父母来做主类型的啊，父母给他做主，然后他也习惯了就什么父母都做主，自己就只要说yes 就行了啊，他不是那种就是能表达独立意见的一个人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的，这首先我觉得分析可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他父母可能也比较强势，特别是很多现在我们一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家庭，一个独生子的男子，一般的父母都，我前段时间还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咨询，大概是很奇怪，就是本来那个他的是他家有这么一个儿子哈，大概将近现在马上读大学了，读大学了以后呢，然后这对夫妻来找到我，就是呢本来是另外一个事儿来找我的，我然后来跟他们见了他一家三口之后了，然后我就发现那个男孩子20多岁，他永远在他父母为他的前任讨论的热火朝天的时候，他不说一句话，他在旁边永远是沉默的，然后永远不说，也什么事都好像安飞行行，你们说了算，你们说了算。他我后来就指出他们真正的问题，就是这对父母太替就是这个儿子安排了一切了。我有点想象，这可能这个男孩子将他长大了，打个比方，就有可能刚才说的这个女孩子说的，就是这个男孩子这种情况啊，变成他这种情况。我觉得原因可能跟这个有关系。那接下来可能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关心的就是那怎么办，是不是？我觉得就遇到如果是这种情况怎么办，我觉得我觉得第一呢，就是还是要去学会去了，我觉得去学会在得体的表达吧，这个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如果像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然后他父母又在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这个女孩子其实她可以我觉得不失我觉得不失那个就是呢伤害当时那个气氛的这种表达，我觉得其实他是可以的啊。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觉得就是呢，我们说话的时候只要不带着敌意跟那种只是就事论事儿，我觉得不带着敌意跟情绪，其实很多时候别人也是能可以体会的。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先把内心的委屈啊，对对方的不满呢，先把这个放到一边，就事论事儿。对，我觉得这是沟通的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啊。我相信这种沟通，首先我觉得如果那个男孩子无法代替他来做这个沟通，他其实有必要来做这样的一个沟通啊，来表达他正确的地方，我觉得是可以的啊。 这怎么就一下子到结不结婚的地步了哈？这有点严重了哈。两个人都要结婚了，男孩子一定有很多地方是你还是喜欢的、欣赏的，但是一个人和父母互动的模式吧，这东西他和爱你不爱你没关系， 对， 是不是？ 他就是可能一直在他父母面前就是听话的， 嗯， 一直他父母就是那种比较强势一点的， 嗯， 在我生活周围也有这样的， 嗯， 小朋友， 对， 他在外面也是很强， 嗯， 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小朋友， 嗯， 那么这个小朋友自己工作不错，工作表现不错，这个在外面也是这个你看上去也是能独当一面的小朋友， 嗯， 但是呢，他爸爸妈妈。尤其是他妈妈特厉害， 嗯 啊，他要跟他妈妈说个什么，他妈立刻就否了， 嗯 啊，我就在说这个小朋友，哎呀，我说你都这么大了，这些事情你不能自己做主吗？他说不行，我得回家跟我妈说，不然我妈得跟我急了。 哦， 你看就是这样的啊，真有这样的人，那么这样的人他可能在妈妈面前他是习惯了， 嗯， 就是他虽然都长这么大了，但是妈妈还一直没有把他当做一个。成年大人哈，对于他的意见，妈妈是觉得分分钟可以给出否定意见的。 对， 嗯，这是我们好多这样的家庭不都有这样的问题吗？ 对， 是吧？但是这个和男生爱你不爱你是两回事儿。可是我觉得这个女生考虑到了很远的一点。 对，因为这个她可能也看到了，我估计她也看到了。就比如前我们会看到很多婚恋电视剧里面都描写这样的情节，就比如说这类似这个男孩子，可能就像刚才说的，他这个男孩子处理方式，所以最后导致了婆媳矛盾。导致了各种家庭矛盾，我觉得他有点会担心将来，因为这个，他会觉得将来跟整个这个公公婆婆相处的模式，他会觉得担心会出来很多隐患。我觉得这可能是他担心的一个问题啊，他会觉得这个是长久会有隐患的啊。 嗯，这不仅是他担心的问题，那么我们也会担心这样的问题， 嗯， 啊，这是有可能的。 嗯， 就是如果说将来这一对老人家更多的参与你们 小 夫妻 的 生活， 对，嗯， 对，你们的夫妻之间有没有什么问题，有矛盾的时候， 嗯， 或者你们比如说你们说哎，我们想买房子， 嗯， 哎，我们想买车， 对， 我们想让宝宝上这个幼儿园， 嗯， 我们想让宝宝上那样的学校，我们想你们家里会有很多的事情， 对， 如果你的这位未来的婆婆大人和公公大人都来给你参与否定， 嗯， 然后这时候你的丈夫又不得力的话，那么你可能是觉得很窝心的， 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你确实可以好好的去考虑， 嗯， 因为给我们的微信只有这么一点点， 嗯， 我们不能够全盘否定你们之间的关系和感情，而且我觉得感情也许没有什么问题， 嗯， 可是通过这件事情你看到了你的男朋友， 嗯， 你未来的丈夫，他和家人的互动， 嗯， 他和家人互动的模式， 嗯， 这些是你现在可以去思考的了。 对，这虽然是一个隐患，但是这也考虑他的一个人际相处智慧问题。如果他足够的，就是打个比方哈，我觉得所有面对这生活的难题的时候，这种家庭关系难题的时候呢，可能缺乏智慧的人，最后这都变成一团麻了。但是如果稍微多一点智商，多一点类似这样的这种情商，我觉得我相信他还是能处理好的。所以这个就像刚才孙岩说的，这个关键不在乎是这个将来这个模式的问题，关键是这个你跟这个男孩的这个感情是怎么样的，这是最关键， 嗯， 啊！那些将来，我觉得你们只要在这个前提之下， 嗯， 想办法一起去学习啊，一起去学习些技巧啊，学习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处理好，我相信还是能处理好的。 嗯， 啊， 好， 对， 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哈，说结婚以后啊，基本上，我都是知道这个我丈夫每个月挣多少钱啊，那么工资呢？会交由我来打理的哈，因为这样的话家里边的用处好安排。但是呢，从三个月以前开始，他突然跟我说，他说不想把工资在每个月都全部交给我了。 嗯， 那么他说和我商量，他只把一部分工资交给我。 嗯， 另外一部分工资呢，他想自己留着用。那我问他要做什么，他说他自己想存钱去买一辆摩托车。 嗯， 因为我一直都不答应。他买摩托车，他说那么以后的工资他自己存起来一些， 嗯， 然后这笔钱呢他自己出。 男的要起义了。啊， 我们现在孩子很小啊，只有4岁多，孩子用钱的地方很多很多啊， 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当然是不愿意了， 啊， 所以呢我就跟他说不行，我们就为这个吵起来了， 啊， 现在怎么办？ 对，我觉得那是肯定的，就是打一个比方，你总得让这个男人在他的生命的支撑里有点意义哈。我觉得这个买摩托车对他来说，这也是他我想在这个可能会很多一地鸡毛的过程，其他的生活里他会得一点乐趣跟支撑啊。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事儿看两部分来看，我觉得一部分呢就是了，这个男的需要一个摩托车，这也是代表他希望他的精神生活中多一点快乐，多点支撑跟意义哈。我觉得就看你自己有没有想办法。 会觉得他让在他其他的地方让他的这个精神上的满足跟快乐通过其他的地方多一点这种补偿，那你而不是光只是非要通过买摩托车这种方式哈，这是我觉得是第一个啊，就是如果他会觉得在其他的生活能感受到快乐少，对摩托车对他来说真的是他一个获得很重要的快乐来源，那真的是我觉得啊，我觉得那你这个下来就完全根据这个家庭的实际的财务预算，打一个比方，因为他刚才提到了，又相当于养孩子钱也很紧张哈，你们能不能去协商？摩托车有点贵，换一个玩意儿，就换一个稍微少花钱一点的，循序渐进的来，我觉得啊，大家可以去坐下来聊聊嘛，我觉得啊。 啊，有的时候某一个人是有一些小心思，这就像是女人，你突然想，哎呀，我想买一个包包， 嗯， 啊，我想买一个自己使用的那个满足自己的一个稍奢侈一点的奢侈品哈。那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得到男人的支持的呀。 对。 如果这时候男人说，你不许你买。 对， 哎，你别买啊，你这浪费啊，你知道孩子要花多少钱吗？啊，你买这一包包，你把孩子几个月奶粉钱都花了。 对， 那女人也会觉得好委屈， 肯定也不开心。 其实男人也有这样的时候，男人觉得买那个摩托车就像买到了他心爱的一个玩具一样，是不是？他就像是女人想买一个心爱的包包是一个道理。 所以你讲到这儿，我觉得我又启发我补充另外一点，就是这个时候又恰恰又涉及到一个沟通方式也非常关键。你能不能比如一下子不要指责他什么，你连孩子都不顾，连家人都不顾，光想着自己买摩托车，我觉得这种方式肯定就让这个男子觉得有点委屈，对不对？但是比如换一种另外一种沟通方式，就觉得哎呀，老公，我挺是挺理解你的，知道你特别喜欢摩托车，真的，其实按说我也特别要支持你，打个比方，但是话锋一转，你现在家庭过日子，这孩子现在也挺，你看都希望孩子什么什么之类的话， 哎，对对， 这种沟通的方式可能就比另外这种沟通的方式更让他能接受， 对，要好很多很多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重在沟通， 对对 对, 对， 当然还要先想清楚这个道理哈， 对， 在两个人虽然过日子，相互之间又有义务又有责任，他把工资交回来是他对这个家负责任，养孩子也是他的责任和义务，还有他的爱，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两个都是独立的人，我们有的时候难免我们都有一些小心思，就是我们都有那种哎呀，我想满足我自己的一点点小愿望的时候， 对， 哎，那另外一方你切记， 对， 如果你给对方一点点缝隙都不给， 对， 对吧？其实我们女人掉个个儿想想你就懂了， 对。 你想买一盒胭脂的时候， 对方如果说不许买， 对，那就会觉得他太不爱我了， 你会觉得好委屈， 对对对， 嗯。 但是如果他换一种方式沟通，可能收费效果就会稍微好一些。 哎，如果他换一种方式，他说：“老婆，你不擦这胭脂，你也很美。” 对对对对对， 那你就高兴了，是吧？ 对，这是沟通高手的方式。对 对对对， 嗯， 好，谢谢小亮。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各种情感问题。今晚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交流。如果您在任何地点或者您想在方便的时间收听我们节目，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力的听字收听的听，听听 FM， 找到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前走，怎么会看见你正回头？那么多的出口，万一我先走，你就是不认识的某某。喜欢同一个歌手，也向往漫游。我怀疑有相同的朋友，却从来没碰头。但从今以后，你和我的故事就要回流，为了你，哦，就是你，所有等待都有理由，不管要多久，为了你，哦，就是你，最爱一直在延后，就等你来把我接受。在不同时候，曾为同一部电影泪流，却从来没碰头。但从今以后，你和我的故事就要回流。为了你，哦， 生。